四，生词。对不起，让，酒，才，抱歉，外，修，电影院，小说，约，可能，还，用，原谅，没关系，英文，借，电梯，知，随身听，弄，脏。